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渐4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1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3月9号11:32的5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五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这个歌手呢是斯里兰卡当地的一个歌手。 欢迎来到斯里兰卡的夜店。 对，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叫 MIA。 MIA、哎、其实它是很火的一个， 很火的， 对， 很电很阴哈，那种电音的感觉。今天呢带领我们去斯里兰卡这样一个非常好玩的国度玩的朋友呢，是好久未见哈，也是经常在路上跑来跑去的，天上飞来飞去的，来自于知行漫步旅游有限公司的产品总监赵 Tony。 欢迎 Tony 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给大家也拜个晚年。 哎，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你看人家， 谢谢， 是不是、希望那个来2018年事业旺，身体棒，对吧？ 哎，好的， 就是啊，就 Tony 感觉很南方的这个男孩子，我觉得是很南方。 Tony 是南方的， 我其实西安人了。 哦，但是你很南方，给我们的感觉 你是从他的皮肤状态看出来的吗？ 很嫩 啊，皮肤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最好的一个。 对啊，最好的一个、就是休息好吗？主要是年轻，然后呢、今天我们说斯里兰卡哈， 对， 就是斯里兰卡。我今天放的这个音乐，在斯里兰卡可以听得到这种风格的部分吗？有吗？ 没有， 会有吗？ 少一些吧 。 他自己还是一个佛教国家， 哦、 所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一些。 对，刚刚从斯里兰卡回来，跟家人，就是在我们今天分享斯里兰卡之前，跟各位说一下，不是有一个报道吗？昨天说现在正于不是安全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现在不要去，但是要告诉大家之后如果平息之后，这个地方是可以去的，很好玩的。 是的，就是抛开我们安全因素不谈。 南，斯里兰卡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国度。 是的，跟着爸爸妈妈去是吗？ 对，没错。 老人家怎么样感觉？ 因为我爸妈也是做旅游的，所以他们就老公一块出去玩。然后反正每年春节我们就会找一个地方去。然后今年就说去斯里兰卡。 你看人家家族企业， 对，家族企业。来，儿子，顺便看看你这个今年的业绩怎么样？对， 讲到底这三口之家、七口之家不所谓了，反正家庭游嘛，在斯里兰卡到底经历了什么，感受了什么？我们十分钟咨询之后，要听听 John Tony 精彩的分享喽。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2018年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过去三个月了。2018年北京旅游总收入预期增长7%以上了。 我的天哪，年年涨啊， 年年高啊。 2018年北京旅游业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实现旅游总收入增长7%以上，旅游购物和餐饮消费额占社会消费品这个零售总额达到24%以上。今年北京还要继续扩大旅游消费，积极引导中国公民海外消费的回流。 不能老在外边花钱，你回来购我们的产业了。 是你把价格降了。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宋宇呢，在7号举行的2018年北京旅游工作会议上，如实是这样说的。他介绍说，17年北京在不断推动首都旅游首都旅游的业务行转的升级，同时提升的增效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全年实现旅游收入达到了5469亿元人民币， 我的天哪， 同比增长8.9%。那旅游参与总人数是2.97亿人次，同比增长4.3%。反正无论是在购物、餐饮消费，都已经达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7%。 哇！宋宇表示说，2018年北京旅游业将着力做好九大重点工作。 九大重点呢？ 其中呢，将全面实施城市总体规划，优化提升旅游空间布局和公共服务设施，制定旅游业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3年行动计划，完成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老城保护过程的旅游规划项目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工作，围绕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功能，推进城市绿心和环球主题公园的建设。太好了，对，赶紧建呢，就等着呢。实施厕所革命新3年的计划，升级改造80座旅游厕所。 对，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改过啊。这个北京还要不断的扩大旅游的消费，完善优化促进入境游，发展旅游商品惠奖旅游144小时过境免签配套政策，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哎呀，好多好多 好多呢！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开发推广文化会展、体育、康养、研学、研旅游等5大的旅游产品，反正是2018年的北京旅游总收入一定会超过预期增长。 是的， 对不对？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是的，我们老说南方的城市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啊。 对， 这个地方呢，道道是不是？去过 啊，我真的是超喜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改变生活的丽江。 对，说旅游改变了丽江的生活， 肯定啊。 对，8日呢，201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了。 这个地方也很好。 对，厦门也是这个龙头老大级的旅游城市啊。会议代表云南省丽江市旅发委的主任何世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说现在这个我们丽江买根葱的都能扫码了。那个游客的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丽江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以前的时候，丽江的朋友一般比较慢，对不对啊？在自己的房间自己洗衣服啊，煮饭是那种感觉啊。 对，自己种出来的葱挖掉，然后拿去卖。 现在呢？ 还几毛钱一根。 扫码，价格也起来了。 对， 当地人的节奏也快起来。 如果要是不能扫码，他就卖不出去啊。 是的。 就逼得他没办法，就得改变了。 而且这个旅游业是丽江的亮丽名片和金色的招牌，但是由于当地旅游监管服务能力建设滞后于高速发展的旅游业，那近年来呢，丽江旅游饱受诟病啊。 备受压力。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信息哈。一七年以来，丽江采取了培训、引导、联动巡逻、专项整治等一系列旅游市场的整治措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啊，是的，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是的，好好的。 何世勇表示呢，2018年丽江市将常态化深入开展旅游市场的秩序整治，全面落实旅游电子合同，禁止不合理低价游。 好。 对，好，继续高效开展旅游购物退换货受理工作，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拓展客源市场等等，全域推动丽江旅游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用旅游的全域发展带动丽江的全域发展。 是的， 对，真的得这样啊，你老出事儿，这哪能行啊？ 就是老出事就说明啊，管理不善，有空子可钻，那肯定的是，对吧？ 对，所以说这个你久而久之，好好的一个地方，真的是被玷污了。 对啊，名片就是干了很多的。不同的 ID 上去啊，不好的啊。来关注新疆哈，新疆是辽阔无边，不管南疆和北疆哈，新疆春节旅游再创了新高， 哇， 实现旅游消费20.73亿。 好，那么今年 以亿为单位， 对，都是以亿为单位的。今年春节假日期间，新疆假日旅游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无重大涉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无重大恶性旅游投诉报告，假日旅游接待游客总量和旅游消费总额再创历史新高。 给我们报一下多高大的？ 数据显示呢，2018年春节假期，新疆接待国内游客175.78万人次，同比增长16.10%。实现了旅游总消费20.73亿元，同比增长28.77%。哇，2018年春节期间人均的旅游消费达到了1179.43元，那同比增长10.91%， 节节攀升啊， 真的是。 而且有好的数据告诉各位，截至2018年的2月21号12点之前，这个新疆的旅游发展委员会未收到旅游的投诉。哇，好棒， 好棒， 一切有序，良性循环。 是的， 不错不错啊， 不错啊。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国际方面消息，我们来先来关注柏林吧。 柏林怎么了？ 2018年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开幕了。 这种会议一定有非常多的展示啊。 是的，现在就是各大展会，开幕的时节。 对， 2018年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7日在德国柏林开幕。来自186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家机构将借助这一平台，展示旅游资源、洽谈业务、研讨旅游业创新和前瞻性的动向。 是的，据悉呢，这次交易会的面积达到了16万平方米，重点一提包括革命性的旅游交通方式。革命性的旅游交通方式， 妈呀， 还有什么没有开发的？告诉你看，过度旅游以及人工智能给旅游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此外，今年交易会还将继续关注往年交易会延续下来的，比如说高档游、医疗旅游和旅游技术等议题。 哎，不错啊。据交易会主办方6日发布的消息，来自中国的参展旅游企业数量增长是非常强劲的。 是的， 这已经成为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的一大亮点了。 都有哪些中国的参展旅游企业纷纷出现？比如说北京、上海、湖南、河北、山东、内蒙古、陕西、河南等省区旅游部门，那是绝对的龙头企业。 对呀，那他们的行政部门、旅游企业、航空公司等等单位 纷纷参展。 中国展团在展现丰富旅游资源的同时呢，还将举办精彩纷呈的中国武术、古筝、舞狮、民族舞等表演活动，并在展区内设互动体验区。 不错不错。 对，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得耗费多少的人力物力，其实确实很辛苦啊。 是的，办完这个展示好多人都缓好一阵呢，很累的。 真的很累。 中国驻法兰克福旅游办事处的这个主任叫做史翔，他说今年交易会期间呢，中国展团将继续夯实 对 美丽中国的形象，打响超乎想象的中国宣传口号。 我的天， 这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深入推介美丽中国、古老长城等中国旅游品牌。哎呀，一句推介又来人了，长城接待 的。哎呀，可不嘛。这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呢，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旅游业综合性展会之一。今年的交易会将持续5天， 对 啊，后2天将对公众开放，大家多多去感受一下。 希望有关的工作人员呢，多多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很辛苦的啊。 是的。 最后一条来自于尼泊尔，一个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哈，尼泊尔欢度撒红节。 哎，撒红节之前我们还真有嘉宾来分享过撒红节， 非常棒， 哇，真的是非常漂亮，那个红色简直太艳丽了。 是的， 对，然后还有各种颜色啊。一年一度的撒红节呢，是印度教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尼泊尔印度教信徒众多，所以撒红节也是尼泊尔的一个 重要节日。撒红节呢，通常在公历的二月底，也就是到三月初这段时间，于是呢也被看作是告别冬季、喜迎新春的节日。 哦，复苏， 色彩缤纷是撒红节最显著的特点。 那天，昨天晚上有一朋友听咱们俩重播，然后他们就说：“哎，你俩这个口音越来越相似。”说这个女主人被你带跑了吗？没有，其实我们节目的这个其实有一个趣味的部分哈。 是啊， 所以我们其实让大家觉得很亲切。 对，尤其是资讯，你要是光这么枯燥的播报，实在是没有意思。 我来更甚啊！ 啊，对，你来，你更甚，你更甚。 撒红， 你够了。 撒红节啊，当天尼泊尔的公众假期，大街小巷的餐厅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啊。 还有些人，有些当地的暴发户还给人剪彩，一些当地媒体也在街头巷尾搭起舞台进行现场的直播报道，观众看一下哈。 好，各位老铁，现在我正在撒红节的那个节日现场 直播摄像， 大家请看这个氛围。哎呀，谁打我？哎呀， 有些人呢故意营造一些这个气氛，互动气氛。信号好吗？哎，怎么不动？其实在动啊。哎，怎么信号卡了？你们告诉我动吧，你们能看？其实全都在动呢。 对，然后说，哎，那个信号不动，老铁，请刷点礼物，他就动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非常热闹哈。而且热闹的人群涌上街头，相互用七彩的色彩，不是纯红的， 不光是红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抹到脸上、衣服上 ，colorful 啊，非常的好。撒红节快乐，无忧无虑的孩子们是撒红节的主力，他们真的开心啊。 对，把各种颜色的颜料和粉末都灌进喷水枪或者气球里面，哇，撕出一道彩虹，再装满水做成撒红节的特殊武器，互相喷射和抛洒，浑身五颜六色、湿漉漉的孩子们笑着、闹着、跑着，这个打引号的战场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是的，这些颜色的花粉和朱砂粉等原料是制成这些颜色的主要成分哈，没有化学成分，但是不可以食用的啊。虽然看上去花花绿绿，但是这些颜料很容易清洗，不会对皮肤和衣服造成损伤。 哎，真的非常的棒啊。 是的，哎，撒红节如果您赶上的话，真是色彩斑斓。其实你有一个什么 colorful 跑吗？ 对啊， color run 一样的，很像。 对 对， 这个时间来到了11:46:21，马上有请年轻洋溢的赵托尼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个歌手呢，大家很熟悉哈，莎莎， 莎莎呀， 莎莎呀， 对， 哎，你会说烟的话吗？对，他呢，这首歌曲叫做《斯里兰卡的集市》，我觉得这还挺好听的，搜了半天在网上找这歌， 是吧？哎呦，辛苦了， 很惬意啊。 对，每一期我们节目就是周准都会精心的在网上选择很多的歌曲，真的很棒。 我一会儿要跟我们领导申请一下硬盘，内存不够了。都是歌 是吗？你要硬盘干什么？对， 那个希望今天我们的赵托尼有一个精彩的分享。赵托尼的这个介绍一下，是知行漫步旅游有限公司的产品总监。欢迎托尼， 欢迎托尼， 谢谢大家。 托尼呢是经常飞来飞去，而且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搞旅行行业的。 是的， 这家人多开心，天天出去玩。 对啊，那你们家一家人就从来不会因为旅行而产生争执？ 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分歧啊，或者不一样的看法的时候？ 会了，就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家里人都老飞来飞去，所以很少见面，就经常全家都在三个地方跑来跑去。 哎呀， 对，这样子， 人家见面是视频会议， 对， 咔咔咔，咔咔，各种开会啊， 老赵啊， 老赵啊，然后呢， 然后后来现在不是因为我也做这行了嘛， 对。 然后之前有段时间我是我爸的客户，所以我就还蛮开心的。 哦，你还 对对对，哦、然后 品鉴团的团友哎， 因为我一开始是做老外来中国的，所以我爸是负责老外在中国的地接， 哦， 所以有段时间是我爸的客户就很开心， 是是是， 因为可以指示我爸干这个干那个， 很好。 然后现在我开始做中国人出境了， 哦、 然后就变成了我爸客户，对，我爸变成我客户了， 对， 又反过来， 对对对对对，我要受他指使了， 真好， 对， 父子团真好。好哈，这次我们跟着赵托尼去斯里兰卡哈、 嗯， 斯里兰卡现在的局势呢也是不尽人意，但是之前是很好的，斯里兰卡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国度， 它其实是一个很平和的国家，对吧？ 啊、因为刚刚问赵托尼那个像肖丽莎这个音乐和刚刚那 M I 的音乐在那个斯里兰卡可以听得到，他说不是经常能听得到，能感觉他们的节奏和感觉是吗？ 对，因为斯里兰卡还是一个佛教国家、 哦， 然后他们的主要人口叫僧伽罗人，僧伽罗人是公元前五世纪，他们可能是从印度过来的。 哦哦， 然后后来因为孔雀王朝那会儿把佛教带过来了、 嗯、 所以可能两千多年连一直都是一个佛教国家，所以他们总体来说还是挺平和的。 嗯， 然后之前是因为大家经常会觉得斯里兰卡比较乱，是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族群叫泰米尔人， 是是， 然后泰米尔人是印度教的，所以是因为两个宗教的不同。 对， 然后泰米尔人很多是因为那会儿英国殖民地时期为了种茶或者是挖矿石，所以从印度南部，所以进了可能几十万泰米尔人过来做苦工。 嗯， 所以两个族群就会有一些矛盾跟争执，不过这些年已经好很多了。 嗯， 去的时候还会感觉整个国家还是挺和平的，然后平静人的、 嗯、 然后也没有如果你不去那些像北部的一些那个文化三角那个，就不会有那么多游人、 哦、 所以你看着还是挺当地的，就不会那么旅游化的一个地方、 嗯、其实我们看到斯里兰卡这个旅行主要是观光和休闲度假啊，有什么古迹寺庙，也有海滩，也有很多的公园、 嗯、 你这次都去了这些方方面面还是只去了一个主题？ 我这次是这样子，因为春节期间大家都不想见到太因为大家都是春节出去出行嘛，所以说你去哪里都人都会很多。 中国人多吗斯里兰卡春节的时候？ 也不少、 哦、 然后因为、 哦、 对你到机场的时候见的都是同胞、 嗯、 然后对，然后有很多包机飞来飞去的、 哦、 这样子， 仿佛在国内。 对对 对, 对、 啊、 尤其是在科伦坡机场落地的时候、 嗯、 然后所以我就挑的地方就还蛮少众的，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叫哈顿，然后哈顿它是一个产茶的地方，他就说西兰的红茶就很有名嘛，然后它有一个很有名的茶厂叫雕马，然后雕马跟 Twining 是英国两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茶叶的品牌。 哎呦， 然后对，然后这个雕马厂就是设在这个哈顿的一个湖的旁边，有很多自己的茶田、 嗯、 然后这个老板很有意思，他老板是也是家族企业，他的爸爸是开茶厂的、 嗯、 然后他爸就经常有一些客人会过来茶厂参观啊，包括对对对、 哦、 来住，然后他又没好地方给别人住，他就把以前那些英国殖民地时期的那些茶厂老板的那个别墅都改造成这酒店、 哎、 所以他一共在湖边有五个小的这种别墅、哦、 你能感受的是吗？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住在某一个别墅里边，然后他那别墅大概都是1820啊或1850年建的，有100多年历史。 哇， 古老的， 对对对、 哦、 然后每个别墅里边有厨师啊，有服务员啊， 管家服务， 对，他们去帮你们做一些安排。然后 是你们一家三口住一个别墅还是？ 没有，我们一共加上我爸的 好多人 朋友大概七八个人吧，然后我们就、 哦、 那个别墅一共五间房，我们住了其中四间房， 挺好 的、 哦、 对对对、 哦、 大家可以一起 share 挺好的， 对对对、 啊 嗯， 而且包括去的时候刚好是大年初一嘛、 嗯、 所以我们还把那个 可以包饺子吗？ 对对对，我们让他准备的那个面粉啊、猪肉啊还有大白菜， 他们哎呦我的， 对对对，然后让因为他们那个因为就五间房嘛、 嗯、 所以剩下一间是老外，所以我们就邀请了老外 一 块包饺子，对对对、 啊、给老外 对、 嗯、 但 这是什么？ 这是个什么？ 但很好玩的，因为他准备的面粉他又没包过饺，他准备是那种高筋面、 哦、 就很硬 很硬的、 啊、 然后猪肉也是纯瘦的，所以你就 香、 啊， 对对对，吃起来就 还不够塞牙的呢、 嗯、 对，但还蛮好玩的啦、嗯、就在 这个经历哈， 对， 在古堡里湖边包着饺子老外一起过年、嗯、两年初一，在斯里兰卡这个国家、 啊、 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有没有就针对中国的朋友去那玩的办了一些活动有吗？你看 有你像我后来去住了两个酒店叫阿曼，阿曼是世界上挺好的一个酒店品牌、 嗯、 然后它在斯里兰卡有两家，一家叫阿曼 Vela， 一家叫阿曼 Gala、 啊、 一家是在以前一个叫 Oriental Hotel 的一个酒店 店改造的，也200多年。然后他们就会针对中国人做一些特别的安排，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天去吃晚饭的时候，他就给你按中国人的布置，然后那个，桌上摆着那种小金桔啊，然后还拿那中国的古钱给你把那个餐巾包起来，然后那天的菜也是中式的，还有烤鸭。但你知道他们斯里兰卡的厨师为了就是做中国菜就很拼，但就是做出来的效果就很挺千奇百怪的，因为他给你做了一个。拿那个味增汤煮的饺子，然后他觉得这一道很好的汤，但那个饺子煮烂了，所以你就会就 明白了片了， 就成片汤了，然后又是味增汤的，所以就口味蛮奇怪。但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 人家用心做的， 人家用心， 人家呛够呛啊！ 对，你说厨师啊，这味增汤是日本的，你怎么用它来煮饺子呢？ 呛够呛是吧？但他就想让客人有一个感觉嘛， 对，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其实人家是好心嘛， 对对对，然后也会找很多灯笼啊给你挂起来，然后 营造过年的氛围。 对对对， 其实我们会听到很多的酒店。其实也可以刚说说这三家去了三个酒不同风格的酒店哈。 对， 那个，去待了几天？ 我一共待了7天，我自己其实住了5个酒店。 你自己住了 7天住5个酒店？ 妈妈也是一样吗？ 没有，我爸妈只住了4个，就他们就是按正常的流程走下来。 我觉得酒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的过程。 对啊，7天住5个酒店，那平均是2天换1个。 哦， 我基本上就是你最到最密集的时候就1天换1个。 是在一个城市还是几个城市？ 就不同的地方。 哦， 你要还去了一个地方叫雅拉， 雅 拉是它一个国家公园， 对， 然后是看那个豹子的，它有西兰豹，然后还有大象，然后还有一些孔雀啊，什么一些，它当地也有熊啊，什么这种各种的野生动物，然后有点像非洲，像那种幼儿园版的非洲，因为它的动物， 幼儿园版， 对对对，它对它不像那个。非洲大草原，因为又是一望无际，你找动物很容易的，还是属于那种有丛林啊，有岩石。 但是观赏的时候也是非常原始那种吗？还是 观赏 坐车里吗？ 也是坐在那种吉普车里。 吉普车里啊。 然后你在公园的道上开来开去去找这些动物。 能找到吗？ 有吗？ 大象我见到了，但那豹子没见到。就那个就还挺，它就是说，尽管那地方就已经说是亚洲。豹子最密集的地方，但 是 本来花豹就本来很难找，所以 他们可能都在树上睡觉吧。 豹子也非常的敏锐，它敏感， 对对， 豹的眼睛、狼的耳朵、熊的力量，什么豹的速度， 豹 的速度，对对对。 豹一看啊，又有人过来了，我不想让你们找到。 对， 有缘分还是可以看到。 对，然后又是密林，所以就还是蛮难找的。对， 其实我们会。听到赵托尼这次行程还非常丰富哈，这个7天时间体验了5个斯里兰卡不同地方的酒店，这就很难得了。 对，我觉得这个 酒店游， 酒店游不光是酒店，而且我发现他选择的酒店都是在一个对呀品牌，然后周围的环境都特别好。 是的， 对， 其实厦门当然也好，说些酒店的风格，以住宿为主，其实也像饮食啊、你们感受啊、爸爸妈妈的反馈都可以讲 啊。 对啊， 对， 你个人是有自己出去的空间，比如说你们这7个人玩吧，我自己去出去走，有这样的时候吗？ 有， 也有哈。 中间我跟我爸爸妈妈大概在一块4天，在一块吧，然后可能有3天时间我是自己 单独 的， 自己一个人。 对对对， 那挺好的， 挺好的。 看他怎么单独去觅食的。 对，自己单独都去找酒店了。 时间来到了11:56:53，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要去斯里兰卡，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反正我一听这种音乐，就想起这个服务员的胡子理得很漂亮，然后带着 翘的， 身上有一种那种当地的味道，然后就对着你服务，然后特别有意思，然后你就跟一个就像那个葛优那个年代那种专业包的服务一样啊，你干嘛？那种感觉起来了啊，起范儿了， 对，起范儿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赵托尼带着我们一起去斯里兰卡，虽然现在的时局不是那么的稳定哈，现在不建议大家去，但是。听完我们这个分享之后，等到稳定之后再去感受也不迟，是不是？ 是的， 没错。 对， 来， 欢迎赵托尼啊！ 再次欢迎托尼赵。 谢谢。 对，托尼赵先生呢，这次7天时间住了5个非常棒的酒店啊。而且这些酒店告诉大家都是非常顶级的酒店， 对，在斯里兰卡、 顶级了， 就是、真的是奢华的顶级了。 是的，第一晚就是那个古堡是吗？1871年、那个、 没有，第一晚住的叫听他讲，听他酒是以前是 听他讲吗？ 对，没有，他叫听他酒， 听他酒， 对， 听他酒。 然后这是之前那个查尔斯王储跟那个卡米拉、他们在去斯里兰卡住了一个酒店，然后以前。以前是那个班达奈克尔夫人他们家，然后班达奈克尔夫人是以前的那个斯里兰卡的那个总理的夫人，后来他老公被 什么单位的 啊？什么单位？你别乱问 然后总理被暗杀以后，然后他夫人就当总理了嘛，后来他总理夫人其实也就是在那个酒店的那个长廊也被暗杀了对，所以那个酒店是挺有名的一个酒店，然后可能就五六间房， 就五六间， 他就以前 就被你们包了嘛，你们不是那么多人吗？ 对，我们就有4间房， 哇， 对，但就住了一晚，然后在科伦坡，然后从科伦坡。就可以一路开车， 比较现代化的科伦坡。 对对对，科伦坡还是比较现代化，因为是他们首都嘛。然后里边也会有一些因为它是它那最大的港口，所以所有的货物进出啊，然后包括所有的 贸易啊 ，然后议会啊，包括这些政府的职能都在那边。 我觉得有港口的这个智能城市很漂亮啊。 对对对，然后它有很多那种英国殖民时期的风范的东西，它有一个酒店叫。 Gala Face， Gala Face 是算应该全亚洲最老的一家酒店。 Gala Face， 对对对， 多老多老多老， 我应该有200多年了吧？ 没有，17几几年的呢？ 嗯，应该反正是清朝那会儿的酒店。 哎，我的天哪，清朝那时候就 我住过一个100多年的，在日本东京的时候，帝王啊，那个酒店也非常老。 哦， 那200多年在什么样儿？那什么感觉？大厅？ 反正就一直在翻修，翻修，翻修，但是你还能感觉到就是那种很英伦、很殖民时代的那个风范。然后酒店又是在海边， 哎呦， 所以还挺好的。 那你以前真的好多人在这个地方感受海边的风度哈。 对呀，我想就是这一城托尼他们住的这些酒店，就是地理位置应该是都是绝佳的， 绝佳是 挺好的。 对，视野呀，包括能看到的周边的景色也都是绝佳的。 科伦坡是他的首都嘛？那有没有在科伦坡玩一玩，看一看景色？ 科伦坡有一家餐厅叫Ministry of Crab， 然后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吃过，然后他就专门吃那个。那个螃蟹的， 我看你拍那照片了， 对对对， 黑脚蟹嘛， 对对对， 那是这么大那个吗？ 大老大老大， 哎呦，气死我了！ 螃蟹就2斤的，就是那种大螃蟹，然后 肉蟹啊， 对对对，因为我航班提前到的嘛，所以我没事干，我就自己去吃螃蟹 啊，你自己去的？ 对对对， 没有给爸爸妈妈他们打包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爸我妈误机了，所以我爸妈后来去印度转机去了。 哦，他们是那样汇合的， 对对对， 妈妈厉害。 然后那个我就自己去吃了，然后就 味道怎么样？ 还行，但一个人吃2斤的螃蟹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吃不进去是吗？ 其实黑椒蟹嘛， 对对对，因为它螃蟹太大了，反倒肉没有那么紧实，就不像、不像我们吃 听得出来有一点点失望 啊， 对对对， 是是是，就是可能是烹饪的原因吧， 但反正就是觉得。值得打卡的一个餐厅了 啊！再说名字叫做 Ministry of Crab， 反正就 Crab 就完了， 对 不 对？一个黄色的店，然后就是在他以前的那个荷兰医院旁边，也是在一个很老的一个景点的旁边。 嗯，还问一下斯里兰卡科伦坡首都消费水准怎么样？ 其实不高，斯里兰卡总体来说，我觉得消费 跟哪里像 蛮低的，我觉得跟泰国差不多吧。 哇，跟泰国差不多， 那还行。 对啊，那岂不是来两只？ 对对对， 就这个蟹2斤的，怎么那大概多少钱？ 我记得2斤。我才400多人民币吧， 2斤400多人民币， 你还可以。 对， 那首都， 但是2斤，关键是他吃不了啊。 首都， 对，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了，因为他们那儿其实是也是吃咖喱， 嗯， 他那儿跟印度很像， 对， 但他们那儿咖喱不像印度，全是拿那种各种粉炒出来的，他那儿是拿很多椰奶，然后去拌， 好啊，不错， 我喜欢这样的， 好看，好看又好吃嘛， 不会有那么强的那个 咖喱的味道，有中和的味道。 印度餐我真的是接受不了，我说实话，我吃出来就是臭的。 对， 我真的 味道比较重。 对，因为你去印度餐吃多，你也会感觉到身上好像有那个咖喱的味道。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斯里兰卡的菜还不错了，总体来说。 斯里兰卡可能它更偏跟泰国那个会有一些相近。 对对，然后有时候它还会有一些，因为它那儿有那个黄鳍的金枪鱼，因为它那个当地人不怎么吃金枪鱼，所以说你可以自己去让它把那个鱼腩切下来，然后自己去做那个刺身。 挺好的， 因为它那儿鱼市场嘛，所以还挺 码头嘛。 对对对， 可能不挺。现代化啊， 对， 不错，就是待了几晚，科伦坡一晚， 科伦坡我就待了一晚， 住了一晚， 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去这个地方叫哈顿，然后哈顿就是那个产 茶 的茶园， 古堡的酒店了， 对，然后很多人会去坐那个茶园的火车， 茶园还有 火车， 对，它有一个从亚拉，亚拉也是他们那儿一个小站吧， 嗯， 然后一直开到茶园的火车，然后中间都是在茶园里穿行， 好， 然后那个茶园，因为茶园就是最近它就是全年24小时都会摘茶，因为它那边是热带气候嘛，所以你是可以看到那些泰米尔的那个老妈妈或者那种女孩子那儿摘茶，因为摘茶是个女孩子做的事情，对，所以还蛮好看的， 是的，那个味道也很清新，是吧？ 对对对，因为它那主要是红茶， 对， 然后是发酵那种红茶，对，然后所以很多人去坐这个火车，然后从那个加勒到科伦坡有一段是海边的火车，然后那是像《千与千寻》，他们说那段是《千与千寻》， 看到过那个照片在网上， 对对对，就是在海边。然后，但你知道科伦坡的火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它对还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事故了，就 比如说 有人挂在，因为他们会挂在火车上去拍照嘛，经常挂着挂着就撞到旁边的树啊或者之类的，之前 就 过 就掉下去了， 就掉下去了。 对啊，那个大家切记不要撞树啊， 一定小心。 对 对， 它的速度也不快，是吗？ 对，很慢，因为它是在山里边的一火车，所以但值得一坐了。 收费贵吗？这趟观光火车 不贵，因为它有2等座、1等座这种， 还有分级别的。 对对对，但是它就经常，因为它现在是。 是开始国有了，就是国家在管，所以经常会延误啊什么之类的。 那它有专门的火车站吗？ 有， 买票。 对，它有那种很小的站，而且它那个站也是分人的，就是说比如说给僧侣啊这种票是它优先的，然后给普通人可能就是算你要在之后别人都买完以后再去买。 那种车就可以打开窗户那种的是吗？ 对，它那门都 照相嘛， 它门都开开的，所以你就经常掉下去， 太快不了， 对对对， 啊， 那种观光的， 对对对， 是观光小火车，其实还是挺有味道 的，当地 的 风情， 又可以经过海边，又可以经过茶园， 对， 哇，那真的放眼望去都是碧绿的， 那个车的颜色也是五颜六色还是绿色的？ 是我记得是红的， 红色的， 红色，然后有一些就是各种那种装饰啊， 在上面， 然后有点绿的漆啊，像那种， 对对对， 有点像我们那种以前绿皮的那种火车，不过小一些，它窄轨的火车， 嗯， 对， 可以体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对，我觉得既然去到这个具有异域风情的国家，那肯定是要体验当地的最 local 的一些东西。 是，然后到茶园以后，就住在那个茶园旁边那个别墅的酒店里。然后第二天，因为茶园的老板也有这别墅嘛，所以他会邀请你去他自己的茶园去看怎么去采茶，然后怎么去烘焙茶叶。然后你走的时候，他会送你一包他自己茶园产的茶叶。然后拿走，然后就还蛮悠闲的一个行程，我觉得在那边待两天， 真是舒适。 对，因为酒店有自己的那个泳池，然后也有自己的那个橡皮艇，你可以在湖里面划划船啊。 湖里边 还有一个湖， 对，它有一个、 人工湖吗？ 不是，它 天然的。 它也不是天然，它以前是个水坝，然后把那个围起来了。但那个湖现在就是，周遭都是茶园嘛，景色还挺好看的， 是， 好棒啊！我觉得这一程可能跟我们普通的大众行程不太一样。对，基本上是以酒店为圆心，然后向周边去发散。 对对对， 就比较悠闲的一个行程。 是，这个时候已经跟爸爸妈妈会合了吧？在那个， 对，这时候已经跟爸妈在一块了，因为是过年嘛，那是2月13， 就包饺子了嘛。 对 对 对，我们在那个茶园里包饺子。 嗯， 然后后来的话就是离开，这中部，他们的中部山区。然后离开以后就往南边开，然后南边开到一方叫坦加勒。 嗯， 然后坦加勒是他们那儿一个冲浪啊。然后包括那个离米瑞山也很近，米瑞山是当地看蓝鲸的一个地方，斯里兰卡也有很有名的， 就到了海的附近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下气温就变得开始炎热起来了，然后它就是一个海边的酒店，就是有沙滩啊，然后有泳池啊这样子，然后也有鱼市场，然后很多人经常去拍那个照，就是站在那个单脚渔夫，就是它有一个很海上插了很多那种树枝，然后渔夫就站在那一个枝子上在那钓鱼。 对， 然后那个照片就还很多人去拍。但现在因为游客去的多了，所以就现在比较商业化，就是说 有专门的渔夫在那儿摆拍。 对对对，就是说渔夫平常人游客没有过去的时候，渔夫就在底下打牌啊之类的，然后人一过去你给他交一个一定的拍照费，然后他们就上去给你摆造型 了。了解了。 哇，现在都这样了。但是这也是一个技术来着，一般人还真上不去呢。 对， 然后去完这酒店我就跟那个爸妈分开了，然后我自己就去亚拉，然后亚拉就是它以一个国家公园嘛，就是我得看豹子啊，看老虎，看大象。 叔叔阿姨没跟你去了，他们就在这个海边待着了。 对，因为他们比较喜欢休闲那种。然后这个酒店是，西兰卡有个特别有名的设计师叫巴瓦，然后很多有名的建筑都是他设计的。 巴瓦， 对，国民议会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酒店叫阿曼歪拉，然后他的那个设计风格就是按巴瓦以前那种设计，特别简单的线条，然后光影。然后这种去进行设计的，所以也算是一个蛮有特点的一个精品酒店吧。 你说是海边这个是吗？ 对对 对， 对， 对， 哦，海边酒店。 然后我自己去住那酒店也蛮有趣的，然后开业只有两个月，它叫 Wild Coast Tent， 然后就是叫野蛮海岸帐篷酒店。对对对， 而且挺狂野呀。 对， 那它是个帐篷酒店吗？ 它是个帐篷酒店，它其实。这个、 是在国家公园那个吗？ 对，这个酒店是跟那个茶园是一个老板。 哦， 就那茶园 老板 就是。 哎呀，这个老板，人家产业链挺丰富、 是当地人吗？这个老板？ 他当地人， 当地人， 他斯里兰卡当地人。然后他这个有点像非洲的风格，然后里边是那种，他帐篷都是拼装的，就是说在他说是在中国上海制造的，然后造成一体化的帐篷，然后造好以后再运到这个斯里兰卡，然后进行组装。对，然后他帐篷其实还挺先进的，在于他在那个一共可能有30个帐篷吧，然后他的帐 篷， 对对对，他30间房，然后他5-6个帐篷成一个小营地， 然后每个营地里边挖一潭水， 嗯， 这样子就是会吸引那个野生动物过来。 对，你可以看。 对对对，所以我记得我当天下午到的时候，我先去餐厅吃饭嘛，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见到一堆猴子，就在你的那个 饮水， 就在、哦、对，就在那个你房门口。然后因为他们经常猴子进到房子里偷东西， 哦， 所以他一看人过来，他就想进去。然后那猴子还挺大的，嗯、就可能有。黑毛油猴那种，就半人那么大的猴 子，好大呀！ 哇，那你还真不一定能打过他。 对对对， 小心小心。 然后就看着猴子，然后他做的也还挺环保的，因为他当地不产，就是很少水嘛。 哦、 嗯。所以他用那个，他每个房间带空调机，然后空调机里产的那个水，然后他专门有一个 引流， 引流引出来，然后让你比如说，因为它都是沙地嘛，然后你进房间之前可以拿那个水去洗脚，冲下脚啊，这样子。 哦。 就做的还是挺环保的，这样子。 哎，这个不错。 对 对 对。 对 对 晚上住在这个帐篷酒店里是吧？晚上什么声音呢？晚上。 晚上还好，因为他们之前说有大象过来，但我那天就还蛮平静的。 哦。 然后 大象开 party 去了。 对 对 对。 大象没有过来。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过来应该挺可怕的， 对，晃一脚 大雾，对， 什么东西有一个倒影。 那其实大家在这个公园住，肯定是想去看动物啊。那你这在这看到的晚上你有什么动物？白天你醒清晨的时候会有吗？ 哎、晚上有夜探吗？ 有吗？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国家公园现在管还挺严的， 哦， 所以他就说有两个 时间段吗？ 两次，一次是早晨6:30， 对， 6:30到9:30。其实一般我都建议早晨去，因为早晨看动物是动物比较活泼， 哦， 然后去喜欢因为去捕猎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需要喝水那种，所以6:30、9:30会比较容易看到。然后下午还有一个，就3点钟到6点钟吧， 哦、 就大概因为6点钟就必须要离开公园了。这公园 动物跟咱们早高峰晚高峰的点儿挺重合哈，差不多。 对，3点到6点，那这会儿他们可能不太容易能看见。 那干嘛呢？ 对，然后3点到6点就进去就找呗。 哦、 然后他们跟非洲还不一样，因为非洲很多人是有那个步话机的，就、 哦、 说比如说谁看到了豹子，然后他就一 赶紧过来， 忽悠，然后所有的车都开过去了。 嗯， 他那边就不用那个步话机，所以谁看到了你也不知道，就每个车就按自己的那个跟着向导 走， 对对对、 哦， 然后去看能碰到什么。 嗯， 所以还算有趣了。 嗯嗯， 对，我觉得没有去过非洲的，我觉得去趟斯里兰卡就做一次这种 也挺大的，这不幼儿园是，但也不小了。 对 对, 对，做这种游历还挺好玩的。 嗯嗯嗯，这个门票的价格大概多少钱？就这种方式观赏的话，贵吗？ 门票倒不贵， 不贵。 就是说，当地其实挺多其他酒店的，因为斯里兰卡现在、旅游业还挺发达的， 就针对这个国家公园周围有很多的酒店选择。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风俭由人这样子、 嗯， 所以也有很多车可以选择。 对，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搭配。 对对对、 哦、嗯，这是你自己离开爸妈第一天的行程，在森林公园。 对对 对，森林公园这个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哦、对、 嗯， 因为毕竟在亚洲，你很少看到，比如说有什么亚洲象啊、豹子这么多， 嗯、 然后又 聚集在一块。 对对对， 对。 然后后来的话，我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叫米瑞沙，米瑞沙是观鲸的。 嗯， 然后因为那个斯里兰卡南部这个地方是全世界看蓝鲸几率很高的一个地方。 蓝鲸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哺乳动物。 对对对、 哦， 所以他们早晨6:30也会让你出发去宰，跟大家一块坐船去。 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尾巴。 看到 也行 啊，对对对， 他是没出来吗？他 我的天，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跟阿拉斯加还是不一样，你知道，就阿拉斯加你是那种就是有上千头鲸鱼都在那个， 那是虎鲸吗还是什么鲸？那是 阿拉斯加是座头鲸， 哦，座头 鲸， 7-8月份在那个峡湾里巡游， 嗯、 因为那边是刚好阿拉斯加那是巡那个鳟鱼回游的时间，所以他们都在那捕食。 嗯， 但斯里兰卡这边蓝鲸我觉得还是蛮难见到的，而且 它是个体的， 对 对， 然后这边的鲸鱼而且浪还蛮大的，所以今、 嗯、 就是会有人吐了，就说就是在船上因为浪很大， 这个啊 对很颠簸、 哦、 然后颠簸比如2-3个小时还是挺痛苦的、 啊、就到达关键的地点需要2-3个小时、 哦、 对对，因为他要去追嘛，所以他要去找去追，所以又是一路有风浪、哦、所以 肯定的、啊、 所以还是挺辛苦的了。 对, 对，是你要关个鲸、嗯、真不容易。 对， 尾巴离你们多近呢？多远呢？ 还这次还挺远的，没有想那么近。 哦、 然后拿了一个200端的镜头， 哦、 然后拍的还算清楚， 还行还行。 对、 嗯， 但反正看到就还好了，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能看到就已经不错了。 对对对， 有点面了，嗯，不错，嗯。 嗯，然后、嗯、这个酒店，在 海边吗？ 对，也在海边，然后也是那个茶园老板，因为 茶园老 板到底是有几个酒店？ 我觉得全安老板应该跟他有联系。 对，我觉得也是， 是不是？ 因为全安老板他本来觉得他爸爸是卖茶的嘛，而他自从开了第一个酒店，他发现卖酒店还是赚钱。 你看，商业头脑激发了他， 他是做这个第二产业了，然后现在就到处开酒店，然后他还在开第五，准备开第四家跟第五家，对， 前三家他都住过了。 对，那基本上就是前三家都是那个 他的 住在他的酒店，是吧？ 对对对，住在他家酒店里，然后 你还不给点优惠什么的？ 海边这家是什么风格的？ 海边这家我觉得挺简约的，然后挺休闲的，然后就是蛮有点像三亚的感觉了，就是它是建在一个悬崖上，然后就是那种无边泳池啊，然后这种，然后晒太阳，然后旁边都是那种老头老太太，然后在那儿泡澡啊， 休闲 这种，就还蛮休闲的一个地方了。 真好，对， 反正就是一说这个海边的城市，一言四意都非常好，温度的地方，就觉得哎呀，肯定放放松吧，放松一下，对。好羡慕的感觉， 因为斯里兰卡它分两个季节嘛，旱季跟雨季，然后旱季大概是11月份到4月份吧，所以这段时间都算是舒服的。 对， 然后但等到比如说3、4月，就是天气开始热了，所以1、2月份还算挺好的。然后5月份到10月份基本上都是雨季，所以就不推荐去了。 很热，也很 对对对，又很闷，对。然后后来最后一个酒店叫阿曼嘎拉，然后它是在那个加勒古堡里边，然后这酒店也很有历史， 不是那哥们儿的了哈， 不是 哦， 终于不是了。 然后这个酒店以前叫做东方，叫东方酒店旅馆，东方旅馆吧。然后是因为那是 对， 是荷兰殖民地时期，然后这酒店应该也有100多年历史了， 好吧。 然后后来是被这个阿曼买过来，然后重新改造，然后房间里的木地板都走上去就会咯吱咯吱的那种响， 那确实是有年头了， 然后。房间里还那个酒店里还有自己的一个理发的一个 复古理发店呢， 对，有个小的理发店，然后那个酒店会免费送你一次去那个男士有一个英伦的那个剃胡子 啊， 然后对，然后女士会有给你一个当地传统的一个就是面部的一个按摩 保养， 对，然后我去那儿理胡子，然后那人说你头发好长啊，然后 顺便理了， 对，顺便理了，然后 怎么样？ 对，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那个人他挺骄傲的，他说他从爷爷辈儿他们家就是理头的， 祖传的， 对对对，祖传手艺，然后这个店就说。他爸也是理头的，然后现在他爸把这个店交给他了，所以他自己在那个古城里边有一个自己的店，然后但是当酒店比如有客人说 OK 我要在酒店里剪头啊剃胡子，他就把酒店把那个自己店里生了一放，然后就跑到酒店里来， 离得很近啊， 对对，也不远，然后所以他自己挺骄傲的，他觉得他这个手艺尤其是在这个酒店里工作，他觉得还挺骄傲的一件事情，然后剪的也还行，我觉得 是，但他不会给你弄那么花哨的造型啊， 不会不会，然后但我估计他也没有剪过亚洲人的头发，反正 是吧， 他是 给我 这 个 Z 什么 Z 那个 Z， 他那个是用剪刀还是电推子还是什么， 都有 、哦、那还行，那还行， 对，我要日式发型， 反正拿出一个皮夸夸夸磨那个刮胡刀是吧，也很复古是吧， 对， 很酷很酷， 我给你推个光头啊。 人会挺多吗？有排队的现象吗？ 没有，因为 有没有预 约的、哦、然后那个平常就是他剪发师不会在那儿，就说除非你跟酒店约，你就说 OK 今天我要理胡子，然后他会跟那个说、 哦、 然后他会过来专门带着一套工具过来， 还挺仪式感的、 啊、对对对，我觉得不错啊、 对对对，女士那个护肤也在同一个地方还是另外一个地方展开？ 女士护肤是在隔壁，他有一个专门做按摩的一个地方，然后他那边那个护肤也挺奇怪，是脸上掉了一像一个灯笼，里面放了好多油，就不停在你脸上滴来滴去，然后他是那个 灯笼，哎呦， 就是反正 热流， 对，虽然有点热吧， 对 对，然后跟你进行一个护肤，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了，就是当地的一个护肤的一个体验。 像这种呢，就酒店的属于连带的服务，它是另收费还是包括在酒店的费用里？ 这个是因为酒店有一个套餐，所以都包含了，然后包括比如每天早饭啊跟晚饭啊，然后酒店还会带你去，因为酒店员工都是当地人嘛，然后那古堡还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所以酒店的员工会带你在那个古堡里转一圈，然后跟你说最值钱是干什么的，最值钱干什么的，然后还挺还算有意思了。然后 我觉得也挺好的哈，这样的一个古堡酒店游。 对，其实我们放这歌是斯里兰卡集市，有这7天有没有机会去集市溜达溜达？你不是 有 买海鲜什么的，就有。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去过嘛，然后他们就说就可以去集市买那个金枪鱼。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起太早了，我7点钟去的时候鱼市都没开门，我就 是关门了还是没开门？ 我不知道， 是卖完了吧？ 没有人在那， 3点半人就去了，集市一般的、 啊、 是吧？ 然后反正我就没有买到，但我就会去了。然后但我爸我妈因为我有段时间不在，然后有那个酒店的厨师带他们去买菜，然后回来以后他们教他们做那个斯里兰卡的咖喱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玩的还挺好的。 那除了菜市场，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卖买东西的小的那种大市集？ 有，就是说科伦坡有一些，因为你知道斯里兰卡一是产茶，二是产宝石，因为斯里兰卡的那个 红宝石、 红宝、蓝宝都是世界，它世界宝石出口量前五，然后宝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然后他专门有个镇子是专门是这种做宝石的。然后之前还有客人就很好奇，然后他们会把就是客人带到那个挖掘的那块，然后让客人自己挖，当然 他可以自己挖，挖完了能带走吗？ 但没有，自己挖石头， 目前没有人挖出来过东西，所以我估计是个假， 这是个体验项目。 对对对， 啊，体验项目 并非得到。 哎呀，我挖出来锆石的，锆石 啊，你这个 你可以带走，随便带走， 其实是个真的，啊，这不是啊。 对， 挺好玩，挺好玩。 所以我觉得斯里兰卡是一个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拔尖儿，但 它很全面，综合哈。 对，然后包括它有一些什么大象的孤儿院，因为有很多那个大象的，比如妈妈就不要它孩子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孩子喂养到一处，然后去看那孤儿院，去喂大象之类的。我觉得有人文的东西，有自然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 东西南北不同风情，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斯里兰卡虽然现在局势不稳定哈，是因为信仰宗教的冲突哈， 对对对， 但是我们希望等它平息之后呢，维和之后呢，我们要去斯里兰卡感受漂亮的热带风情，说的很想去，节奏很舒服。 当然了， 跟那个茶板老板 要处 好关系， 对对对对，聊聊天啊。 是的，谢谢今天我们的托尼找赵托尼的分享， 对，谢谢托尼。 是，也希望你下一站呢再来我们节目分享啊。你第一次来是去年的时候，是不是？ 对，第一次来是讲那个， 非洲爬山去了， 去爬乞力马扎罗 。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明儿再见喽，拜拜。 能够接近太阳。